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第二天上午，东哥和贺长生在家里的冰场训练，吃过午饭后，两人又各自回房小憩，为晚上养精蓄锐。下午四点，娄思凡登门了，东哥和贺长生起身收拾换衣服。东哥一边挑外套，一边对东妈说：“ 妈，晚上不用等门。”“ 啊，你们在哪家 KTV 玩啊？散场后，我叫你小叔去接你。”“ 阿姨，别担心，等场子散了，我把东哥他们送回来。”“ 哟，这怎么好意思呀？”“ 我年龄最大，应该的。” 眼看着三个人打冰场里走出，蹲守在一边抽烟的黄毛观察了三人一番，给已经做好了准备的小混混们发了短信：“ 目标是淡蓝色外套戴帽子的，千万别动穿红色的人，那是老大弟弟的菜。时间和地点已经发给你们了，那里的出入口就一个，等机会上。” 等散场时，时间已经指向了12点。正月里是家人团圆的日子，因此晚上出来和朋友疯玩的人较少。街上不少商店已经熄灯关门，还亮着灯的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家洗头店。几张从门上被撕下的旧对联被冷风卷得满街乱飞，发出扑啦啦的纸响，仿佛捡坏了的纸钱。 KTV 开在一条曲里拐弯灯火昏暗的巷子里，三人走出 KTV， 还要走过三个巷口才到大街上。穿过第二个巷口时，三人同时听到前方传来荒腔走调的歌声。娄思凡察觉到浓烈酒气的靠近，微微笑了。哼，果然来了，不枉费他昨天把唱 K 的地点婉转告知表哥的努力。但他旋即做出一副厌恶至极的口吻：“ 长生，东哥，我们靠边走。” 贺长生点点头，伸手牵住走在最外圈的东哥的袖子：“ 靠边。” 但等到那群迎面而来的人近在咫尺了，贺长生才发现什么叫避无可避。他们跟蛮牛一样不闪不避地对在了东哥的肩膀上，东哥被撞得一歪，扑进了贺长生怀里。娄思凡怒了，一步跨出来，厉声呵斥：“ 你们做了什么？” 东哥没说话，而贺长生对这种找事的节奏实在太过熟悉，他伸手去拖娄思凡，想示意他别跟这群人对呛，但已经晚了。为首的一个胖子醉醺醺的，喝得一口痰吐在了娄思凡的鞋上。“ 哎呦，挺牛掰的呀。” 娄思凡严肃指责：“ 路这么宽，你们非要撞人不可吗？”“ 哎，我就撞你，你不服？”“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 胖子一把抓住东哥的衣襟，把他拎起来往沙石地上一推：“ 嘿，老子就不跟傻超讲道理了，你咋想的？” 话音刚落，胖子身后的一行人幽灵似的冒了头，呈扇形从一面包围了东哥等一行人，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些脏话。贺长生四下转动着目光，这附近正有一户装修的，砖头长木条一应俱全。目前的情况和东哥当初一挑四时截然不同，对方都是成年人，个个人高马大，足有六七人。他们只有三个人，再加上这里有太多工具，一旦真的打起来绝对会受伤，尤其是在这个关头，再过几个月他们就要比赛了。贺长生虽然耿直，但绝不意味着他会做不自量力的事情。 他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跑。让他庆幸的是，东哥对自己的实力估计的也相当到位，但没去挑衅，而是沉默地扫了扫衣襟上的尘土，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谁想到胖子见他起身，突的一脚踹上来，恰好踢中他的肚子。这一下踹得着实不轻，东哥足足滚出了几米开外。娄思凡见时机成熟，推了胖子一把，大喊道： 快跑！ 东哥反应极迅速，不顾疼痛，扯住了来拉他的贺长生的袖子，转头朝他们的来处狂奔而去。061把同样的问题问了第36遍，语气中已经带了几分难言的焦急。 要我帮忙吗？ 池小池第36遍回应他。 先等一等。 061心疼得直哆嗦。 你受伤了，软组织挫伤。 池小池压着闷痛的伤处，一瘸一拐地往前奔。 嗯，我发现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侧耳听着从身后传来的动静。那些人没有追上来，而娄思凡也没有跟上来。当鼻梁被一拳倒中时，娄思凡整个人都没能反应过来，就被刺的人眼泪直流的酸痛感逼得弯下了腰。他本来打算推开胖子后就是到他们身后去找个地方躲起来，任他们去抓东哥，自己再穿过这些早就走熟了的小巷，找到长生，上演一出拯救的戏码。没想到胖子竟捉住他，嘿嘿一笑，接着就是迎面一拳。娄思凡摸着明显错了位的鼻骨，痛楚难当。 你们干什么？ 没人回应他的问题。他被人一脚跺倒在地，雨点般的拳脚朝他身上袭来，他就像是一只沙包，被无数拳头砸得失了声。而就在这长达几十秒的围殴后，拳脚又同时消失了。大家散了开来，而满脸沙土的娄思凡睁着模糊的眼睛，眼睁睁看着那为首的胖子在一堆木材里挑出了一根大约有大臂粗细的。娄思凡惨叫起来： 你们放开我，我是这 胖子没让他把自我介绍做完，那棍子斜着风声狠狠砸在了娄思凡的膝盖上。娄思凡顿时连叫也叫不出来，大张着嘴，满眼土和泪的瘫软了下去。而没头没脑的跟着东哥在胡同里跑出百米开外的贺长生终于发现娄思凡没跟上来，他站住脚步，才刚刚转身的功夫，一声凄厉的惨叫就像是一辆卡车的车轮从贺长生的神经上碾了过去。贺长生睁大了眼睛，下一秒他转身就要往回跑，东哥一把扯住他： 你干嘛去？娄哥，娄哥没出来。 东哥一怔，像是才发现一样，深呼吸两口，牢牢拖住贺长生的手，弯腰从一旁的墙角里捡起两块砖头拍到贺长生的手中。 一起，你干什么？ 池小池没有回应，只是微微活动了脖子。 该死。 两个愣头青拎着砖头正要往回冲，斜刺里就跑出来一个身影，一手捉住一个。 东哥，长生。 东哥回头一望，也不禁愕然一瞬。 小叔。 来人正是东飞鸿。他看着东哥身上偌大的脚印急道： 怎么了？你妈叫我来接你，我刚到就听到。 贺长生控制不住地发着抖： 罗哥没出来。 我去看看。 东哥一把握住他的手，神情也紧张起来。 他们人多， 万事有我。 他把目光转向贺长生，向来温情的双眼里此刻结满了冷冽之光，命令道： 你们两个在这别动，别捣乱，马上报警。 说完他转身拔足往惨叫发出的地方跑去。而在东哥看不到的地方，东飞鸿眸色彻底阴沉了下来，他微微活动了颈骨，发出清脆的咔咔两声鼓响。两人刚拨通电话，就听同样的方向又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打电话的贺长生与接线员都是一抖，但幸好那声音不属于东飞鸿，也不属于娄思凡。紧接着又是一声，接线员听到这样的动静，也意识到了事件的严重性，问清了斗殴发生的具体地点，就立马通知出警。